教会后面那边还是有许多这个可以填代祷的单子哈，代祷的事项。We have a prayer request, the list over there. You can fill out the form so that we can pray for you during our Wednesday night or prayer meeting. 我们礼拜三祷告会，我们特别也是为有代祷需要的弟兄姊妹来祷告哈。那有中文的，有英文的哈，可以填写。好，我们看下一页哈。这段期间我们都在谈使徒行传。如果有需要翻译的，我们就请旁边的弟兄姊妹先帮您翻译。但是我有这个大纲啊，提到了我们今日在这边建立教会，也许我们刚开始人不是很多，可是神仍然给我们一个使命，一个期待啊，一个期待。一个教会不只是一个我们对内的，是的，我们对内是彼此相爱，但是我们也学习爱我们周遭的人，不在我们当中的人。这个教会应当是一个宣教的教会，而且是差派宣教士出去的教会。常常我们觉得说啊，宣教士一定是要远渡重洋啊，像早期啊，美国的宣教士、英国的宣教士、加拿大宣教士来到中国、来到台湾、来到香港。那如今我们要如何来回馈？的确，我们可以支持他们。待会我们最后也会有这个拉丁牧的一个感恩的奉献啊，假使您愿意为这个宣教的事工来奉献。各位在座的各位都是一个宣教士，当你回到你的家庭当中，你的公司、你的工厂当中， everyone is a missionary in your situation, in your family, your company, your school, 每一位都可以成为神所差派的一个使者。所以我们说这些人是使徒，是吧？我们也是神的一个 messengers, we are messengers in your family, your school, your company。我们来传讲这个救恩的故事，就是上礼拜我们提到的哈，单单传讲耶稣，而且唯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不是来谈政治，不是谈哲学，不是谈经济啊，不是来谈生意啊。我们来到教会也不是为了谈生意啊，或是我们来说长道短啊，我们说许多人的是非，不是。我们来单单传讲基督，借着圣经的话语，我们自己得着喂养，得着安慰，得着更新。这是教会啊，这是教会。上帝设立教会的一个目的，成为他的使者，能够将福音能够带到各个地方。好，我们看今天的内容今天内容对不起，这是上礼拜提到的上礼拜提到的。那如何能够达成呢？对不起，我还是复习一下如何能达成呢？如何能达成呢？在上一页如何来达成呢？各位，我们是否有一个好的生命的见证？我们月底我们也会有见证分享，我们邀请几位弟兄姊妹分享你得救的见证。你是否有一个改变的生命，以至于能够向众人见证？我们看不见耶稣，可是你的配偶看得见你，你的孩子看得见你，你公司的同事看得见你，知道你的生命是否有改变。 Whether your life was changed, now everyone can witness. So let 如果你的生命没有获得改变，那怎么办呢？有个最简单的方法，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每日的灵修跟祷告。每日的灵修跟祷告，我们也要建立这样子灵修祷告的生活。所以我们可能会选择一些灵修的材料。假使你还没有开始这个灵修祷告的生活，我们会帮助你建立灵修祷告的生活。然后刚才提到这些部分提到这些部分，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好，我们看今天的内容。其实到了《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开始，就是保罗的第一次的旅行步道 ，Paul the first journey of mission。所以我们用了许多的地名他到了不同的地方去那中文翻译成以哥念、路斯德、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等等等等，他到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 ，different location, different places 所以我们就用这些地名来做一个观察，到了不同的地方会发生不同的事情。比如说保罗到了这个地方叫以哥念，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一些人认识了主 ，some people receive the Lord， no matter they are Jews or Gentiles， 他们有些是外邦人，有些是犹太人，他们祷告接受了主，但是有一些人他们不仅不愿意接受，他们还反对。还逼迫基督徒，所以我们开始看到有一些纷争，有些纷争在当中。如今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各个地区有教会， 教会跟这个世界跟这个社会，我们也有许多观念是不一样不一致的地方啊，或者说跟其他不同的信仰，其他的世界各地有各样不同的纷争，因着信仰啊，不管是中东地区也好，或是亚洲地区也好，回教基督教之间啊，还有呢，即便是在美国啊，也有各样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伦理价值观啊，比如说在加州啊，或是许多州在讨论这个同性婚姻这个事情啊，我会发现有许多意见的一个对立，该怎么办呢？意见对立啊，我们意见不同该怎么办呢？这是教会外面的一些纷争，教会里面也有一些纷争哦。原本我们来到教会应当是大家彼此相爱嘛啊，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生一些事情啊，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同工之间的差异，弟兄姊妹的差异，我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虽然我们是所谓的华人啊，各位如果有参加上一次张师母这个所谓的跨文化婚姻的讲座，他提到了有所谓的异族异文化啊，有异族异文化，比如说啊，我们是华人，但我们的配偶啊是美国人啊，这是异族异文化，我们需要许多的适应沟通。还有许多情况是所谓的同族异文化啊，我们同样是华人，可是我们却来自不同的文化，有来自于香港的，来自于中国的，来自于台湾的啊，像我跟师母虽然我们都是来自于台湾，可是我们有不同的文化啊，因为我的父母都从中国大陆来，所以我们家讲国语讲普通话，那我的太太他们好几代在台湾，他们讲台湾话啊，不仅是语言的差异，我们的观念也有差异啊，比如说我打电话回家，我妈妈都问说哎，你的绿卡出来没有啊，我妈很关心这个事情啊，对我们所谓的外省人而言，我们希望孩子们出国留学啊，受更好的教育，找到更好的工作，有更好的生活环境啊，因为他们也是当年这样从中国来到台湾啊，所以他们是移民的观念，那对我太太而言，他们好几代在台湾很稳定了，所以他们的观念，所以每次我太太打电话回去，她的外婆就说哎呀，伊莎什么时候回来呀、啊？啊，有你在旁边真好啊。所以我们当中有时候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冲突，虽然我们同样在台湾生长，可是我们都有不同的文化，因为我们家庭有不同的价值观，对吧？没有无论谁没有说啊是谁对还是谁错，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价值观就带来不同，所以你不要讶异在你夫妻当中会有冲突，会有不同的意见，还有我们来自于不同的教会，长老会浸信会对教会有不同的看法，还有我们有不同的年龄啊，所以我们都要分班，儿童青少年啊，即便是各位啊，在座各位哈、啊、你的孩子们是讲英文的，那您是讲广东话的，讲国语的，普通话的啊，我们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些代沟在当中，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习沟通跟冲突的处理啊。我们今天下午也要改选哈、啊、提名下一届的同工啊，我想最优先的就是我们要学习如何来沟通，来冲突的处理，如何来克制我们的，比如说克制我们的怒气。上礼拜我们在家里聚会啊，因为没有办法来教会，那我就记得这个 email， 这个 link 就是 First Baptist Church Dallas 这个Dr. Jeffress Pastor Jeffress 他那天讲到的内容啊，其实是录好的，就是讲到如何来克制我们的愤怒，我们的怒气。我发现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啊！如何来处理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脾气啊？在家庭里面，或是我们开会啊，同工会，如果有一个人生气了啊，那这个气氛就变得很糟啊，气氛就变得很糟。那上次我参加这个牧者退休会，我们这个德州地区的牧者退休会，那来分享的这位老牧师73岁哈。他说他们教会开拓了4间教会，他目前他们教会原本的教会就有1000多人啊，接近2000人，他们开拓了4间教会，有3间教会非常成功，很多的成长，但是有1间教会就不这么成功，他就去分析去观察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啊，原来发现这个教会牧师跟弟兄姊妹关系不好啊，可能牧师的个性太强，也可能某一个同工的个性太强，所以每一个牧师来待不了几年就走了，当这个牧师走的时候又一批人离开， 所以教会从几百人最后剩下只剩三十几位啊，所以一个很兴旺的教会也可能因为同工之间的不和而越来没有办法来见证神。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沟通啊，跟冲突的处理。我们用圣经里面的智慧有许多的教导，帮助我们在家庭里面，在公司里面，在学校里面，在教会里面。那后来这位老牧师告诉我们说没有错，他们在加州为了这个同性婚姻的事情，他们走上街头去抗争。后来他是鼓励这些同工弟兄姊妹是的，我们应当表达我们个人的意见，但是他更鼓励我们是用关怀来取代抗争。因为你去抗议或是你去责备，并没有办法使这些跟你意见不同的人改变。唯有福音，唯有门徒的训练跟造就，才能使一个人的生命来改变。所以用爱来取代抗争啊，比如说前些日子那个南非的总统曼德拉过世95岁，他用饶恕用爱来取代黑人跟白人之间的一个对立。那些逼迫他的人，他坐监牢坐了27年，但是他出来之后他成立一个调查的委员会，真相调查的委员会。这真相调查委员会怎么样？如果你在过去你是一个南非白人，我曾经逼迫过黑人，但是我愿意承认，我愿意认罪，你就可以获得饶恕。但是如果你故意隐瞒，一旦这个真相调查委员会找到了原来这个事实，那你可能就会被判刑。所以很多白人愿意来认罪悔改，以至于很多黑人也愿意来饶恕他们接纳他们，后来这国家就不至于分裂。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即使是种族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冲突，因着爱，因着福音，因着赦免，带来真正的和平这是福音，和平的福音。因为我们的耶稣就是那和平之子。好，我们看下一段啊。第二段提到了他们去传福音，神与他们同在，然后有许多的神迹奇事，包括医治在内啊。其实我们也当期待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上帝改变一个人，医治一个人。有的时候是身体上的疾病，有的时候心灵上的捆绑啊。比如说比尔在我们当中，他帮助了许多就是酗酒的人，在美国这个情况很严重，是吧？啊，我们当中也会来分享一些见证，如何来胜过这些 addiction， how to overcome many kinds of addiction， 啊，得着释放。有些人是被疾病捆绑，也有些人是被不好的习惯捆绑，不管是烟酒毒，或是情欲，或是金钱捆绑，神可以使我们来得着释放。可是各位发现，当有这个神迹发生的时候，这些百姓怎么反应啊？这些原本在欧洲这个地方啊，他们所谓的希腊的神话啊，他们拜的是宙斯啊，还有他旁边的这些祭司啊，所以当这些神迹发生的时候，他们以为巴拿巴跟保罗就是他们所拜的那个神明，所以他们要献祭与人，献祭与人。我们看见保罗跟巴拿巴马上所谓撕裂衣服，就是表达哀痛，说我们跟你一样，不过是人，不过是人，这是神所做的，我们要完全的归荣耀给神。是的，这个人有信心，但是这个人得到医治完全是神的恩典，神的工作。如今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哈，我们看见弟兄姊妹做得很好，首先我们要怎么样？感谢神，归荣耀给神。然后呢，我们也鼓励他啊，我们不是嫉妒他，也不是批评他啊。当然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我们有些地方我们没有做得非常完善，一定是如此，但是我们学习来包容他，来帮助他。那做事的人是比较难的，我们教会有许多不同的工作，做事难免会做错啊，多做多错，少做少错，这样不做不错啊，所以大家就说干脆我就不要做事好了啊。啊，事上并非如此，我们要归荣耀给神，我们也鼓励包容弟兄姊妹。最后我们看见这些使徒传福音，他们仍然被逼迫啊，保罗好像被石头打死了， 好像又奇迹似的复活了啊！可能昏过去，还是神医治了他，他又站起来，站起来继续的来传道。各位可以发现啊，即使在受逼迫的当中，神依旧能够得着荣耀，这是很令人讶异的事情。Even under the persecution, God still can be glorified. So even we are under the suffering, tribulation, God still can be glorified.Because God will lead us to go through this tribulation, this test. 神会带领我们度过那些困难。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发现，就是神带领我们度过这些困难。我们当中要分享见证，我们年底的时候有感恩见证的分享，最后一个礼拜，各位可以发现，神会带领我们度过这些困难，以至于神得着荣耀。所以不要只看到眼前，你的困难是这么大，你的经济的困难，你夫妻的关系，你的工作等等等等，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信心的眼光啊，把我们信心摆在神本身，期待神在我们当中的工作。好，最后他们又到第三个地方啊，好，我们今天提到了这三个地方，他们回到这个地方之前，其实保罗他们曾经在这个地方来传道，他们再度回来，他们继续传福音，然后使人来做门徒。各位还记得这个上个月我们在这边有 Thanksgiving dinner, right? And we watched the video by Billy Graham, The Cross. Yeah, is it beneficial to you? 对你有帮助吗？对你有帮助吗？然后我这边有一些回应单哈，那待会我们结束之后会再发下来给各位啊。那假使那天晚上你祷告接受了耶稣 ，If that night, Christmas, not Christmas, Thanksgiving dinner, that night, you receive Christ through prayer, you can fill the form, the decision form. So let the Billy Graham Association will give you a Bible and a devotional. 如果你那天晚上你祷告接受了耶稣，或是你想要进一步认识主。然后你就填一下这样子的一个表格，好，我们请师母发下来好了。好，如果各位没有用到，就再还回到桌上去。If you have received Christ that night, or you would like to receive Christ, or recommit yourself to Christ, you can fill the form. So the Billy Graham Association will give you a Bible, English Bible, and a devotional. 当然，待会我们结束之后，我们也可以来分享，来分享啊，要是你愿意更进一步认识这位主，所以他们传福音不仅是一次而已，他们希望能够带领他们做门徒啊，不是只有一次的祷告接受耶稣，更希望你持续的来跟随主，成为主的门徒。他们透过传讲神的道来坚固他们的心，恒守所信的道。我们很容易灰心，很容易失望，当我们遇见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然后呢，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啊？他们禁食祷告啊，待会我们要选同工啊，不过我们还是有爱宴的啊，我们爱宴完后我们来祷告啊，其实我们有一样的心智啊，要禁食祷告啊，我们很郑重的，然后我们来选立合适的弟兄姊妹担任不同的工作。不仅如此，我们也常常为他们来祷告啊。你是否为我们当中同工祷告吗？为我们的联络人，为我们的妇女的同工啊，青少年的同工，儿童的同工，我们敬拜的同工啊，也为我好来祷告，请各位常常为我们的服事的弟兄姊妹来祷告啊，还有我们的伙食也是很重要，对不对？每一项目都非常的重要，我们用祷告来支持他们。好，我们最后来做个结尾吧。这位叫做 Dr. Bob Pierce 啊。他是创立这个青年归主协会，他说好 ，Others have done so much with so little。他提到这些初代的使徒们、教会们、这些门徒们，他们所拥有的还非常的少，他们只是平凡的老百姓，他们没有任何政治的权柄，甚至他们当中有许多只是渔夫，他们没有很高深的知识，他们所拥有的是这么少。可是他们能够做的却是这么的多，而如今 ，while we have done so little with so much. 我们今天在美国的基督徒啊，我们有一个丰富的生活，丰富的生活啊，可是我们能为主所献上的却是这么的少，这么的少，实在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这个福音的门依旧是敞开的，不论是对犹太人，或对我们这些不是犹太人的人，所以我们应当放胆来传讲基督，放胆来传讲基督。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待会我们奉献的时候，如果你特别想要为宣教士来奉献啊，在我们周报上也特别知道，你就在那个支票上面左下角写这个拉丁目啊，拉丁目就是我们这个宣教基金，我们每年都有宣教的基金出去，而且我们也支持不同的福音机构。啊，我们下午也会来讨论支持哪些福音机构，让我们的奉献来支持这些不同的机构，求主使用我们这些奉献来支持更多的福音工作。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啊，感谢你，你透过这些西方宣教士来到中国，来到香港，来到台湾，来到世界各地来传扬福音，因为主你差派他们，差遣他们。主，如今也求你同样的差遣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学校里面，公司里面，也都能够来为主做见证。主啊，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都能够被转变，被你的话来转变，帮助我们面对新的一年啊，我们能够立下志向，我们每天都愿意来灵修，来祷告，有与主亲近的时间，以至于让神的话语真的来每天的来改变我们啊，也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家人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来为他们祷告，用智慧的话语来回应他们。他们当中有人在各样的困难或是捆绑当中，也许是酒精，也许是其他的捆绑，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爱心，有这样的智慧，知道怎么样来为他们祷告，来安慰他们，来鼓励他们，带领他们来认识神。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